所以佛话阿难，知妄所起啊，摄妄因缘；若妄缘无啊，摄妄因缘，缘无所有。何况不知推自然者，是故而来以以法名五因本因同时妄想。啊，法叫声阿难，佢话假使跟你啊，你能够系明白，你阿难能够明白啊，知道呢啲系妄想，系有所你能够走得出。这个五音的妄想是在哪里生起的？譬如说这朵花是插在这个钟那里，但是这个五音的妄想放在哪里？有没有个地方？没有、啊、根本就没有。他说你如果你知道、啊、这个妄想有个地方生起的，你就可以说它是妄想是因缘生咯。若果妄想、啊就而家生起的时候，就这个瑞士面上，即是等于我而家坐喺度，突然间谂起样嘢，哇，那个芒果好好吃哦，咁，突然间这个念头就消失咗咯，就叫做当时出生，当时灭尽，冇话你响边度损失呢个念头，响边度生出，如果有响地下生出棵树出嚟，就话呢个有个地方啫，吓、啊。但根本就冇嘅地方，突然间生起，突然间消灭咗，即系当次出生，当次灭尽，根本冇一个地方系生起呢个妄想嘅。咁呢个妄想咪当体即空咯，吓、啊、言无起次可得啊！所以法话妄想咧系因缘生化，当体即空，根本就冇所有嘅。这个因缘生化根本就没有所没根本就没有一个地方给它生起的，何况讲因缘生起这个这句说话呢都是方便讲的，是不了而究，何况在这个因缘的反面计这个自然呢，更加妄上加妄，因此之故呢，法为你哋众生开发显明，话俾你听五音生起嘅原因，通通都系由呢个坚固妄想、开明妄想、融通妄想、幽隐妄想、开悟妄想，以为其本。因此五音嘅本音咧，都系开妄嘅。啊，除咗妄想之外，根本就冇五音可得。这个所谓坚固就是色音的妄想、啊、色音是妄想，坚固妄想，开明是受音的妄想，融通是想音妄想，幽隐是行生的妄想，开悟是色音的妄想，通通都是属于妄想。现在法呢根治呢就再解释这个什么叫做坚固，什么叫开明，什么叫融通，什么叫幽隐，什么叫做开悟，以下呢就分开五点来解释、哦、以体先因，父母想生，以心非想，则不能来，想中前明。这几句说话呢解释这个坚固妄想是为色音的妄想、哦、法话你阿能的形体不是本来有的，是怎样得来的？是由父母的因缘而得来的。父先因父母驱动欲念，因为父母是在做爱的时候，你阿能的色音呢就见到这种境界呢，就产生个真爱的心。嗱，在佛教来讲呢，我哋点解会投胎呢？咁我哋最初作种呢种业同呢个父母有缘嘅，咁我哋死咗之后呢，七日之中呢就会去投胎，七日之中啊 如果你的业力要上天的，你就即刻上天、啊、如果你的业力要堕地狱的，就落地狱。要做鬼的就去做鬼，要入畜生的就畜生，要回来做人的呢，咁你就睇到世间上同你有缘嘅父母喺度做爱嘅时候咧，你就见到妈妈咧就好，你系男中阴身咧，见到妈妈就好爱；女中阴身见到爸爸咧就产生爱。反过嚟讲咧，诶见到妈妈咧憎，啊女嘅中阴身见到妈妈就憎，男嘅中阴身见到妈妈就爱，唔系有一念憎爱嘅心咧。就入胎了，就由这个业力呢带引这个大白阿赖耶识呢是入这个父母的胎。所以说如果你的中阴身的心中 心中如果不是见义则爱，见同则憎，没有产生这种想法呢，自自然然不会去投生。为什么去投生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你一念憎爱之心牵引这个大白阿赖耶识去投胎，在这个想妄想之中是缠着你的命根、哦、这个呢就证明是色音，我们这个身体是由这个妄想而来的、哦、我意我先言，心想躁，心想躁微，口中言出，心想登高，足心先实，言危不有，躁物未来，以体必非，开妄通论，口水而何因谈躁出，是故当知以言色生，名为坚固第一妄想。这一段经文就是引一个譬喻来显示这个色音是由这个妄想中而来的。他说我前面经文法话，我前面经文呢曾经讲过，当我们心想躁味，想下哇那些酸菜好好吃、哦嗯、突然间就流口水了、哦、想到个话梅好好吃、哦、就口水就来，或者想到哇去爬山爬到好高好高好危险、哦、自己呢不知不觉足心呢足呢就在那里憎、哦、这个呢这些法话言硬不有，即是你想到爬山的时候这个言危峭壁不是在你面前，但你自自然然想到这件事，你的脚就酸软了、哦、燥物未来啲话梅啊酸菜啊未到你口，但是呢你的口水已经流了。这种情形是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说开妄通论，即是说三想这件事口水就流了、啊、即是身里面呢六根呢是互通的、哦、所以呢他说当知你的色身呢这个色音、啊、的身体呢是由这个坚固妄想、啊、第一种妄想然后成立这个色音。咁啊，其次呢就是讲这个受音啦。受音呢是开明的妄想啊，即此所是临高上心，能令以应受增先实，增受先实，由因受生，能动色体，以今言前顺益为显，而言开始名为开明第二妄想。这里呢是解释这个受音是开明妄想，除了开明妄想之外呢是更没有一个真实的受音可得。法话即是在这个色音中所讲，由于心想登高呢就能够令到你的身体呢是真真受到脚软、啊、脚能够呢是软，或者呢是讲到燥味呢令到你是发觉这个酸、啊、这个言艾是没有的，你的触 咧，觉得咧好惊好惊，脚响度震咧，呢种境界系真嘅。哦，咁啊，因为乜嘢咧？佢因响边度啊？咁就皆因想啫嘛。你心想呢样嘢，能够驱使到你个身体系震动嘅。哦，呢个由呢个想因为因。所以呢就產生有呢個酸的感覺，或者有呢個震的感覺，證明呢呢個思想呢能夠驅動你呢個身體，有呢個思想能夠策動你個色音的身體去接受呢個境界上的境界。譬如話我心想一样嘢，睇见呢样嘢，你会唔会去攞啊？咁就有个想，驱使我哋嘅身体去动作。动作咧，你攞到呢样嘢咧，你欢唔欢喜啊？就有一种快乐嘅感受。你攞唔到呢样嘢，俾人抢走去，系咪有个失望嘅感受啊？咁即系话由呢个开望嘅想啊。呢種妄想就令到你有一種感受，所以受音咧都係開妄咁。咁啊，譬如話啊，你放到順境嘅時候啊，以呢種境界類推啊，放咗順境嘅時候係乜嘢？聽到人哋讚歎你，咁你嘅心中點啊？感受到好快樂、好歡喜，呢、这個叫做順益。顺境的时候你感觉到很快乐有益，如果你放到逆境的时候听到人家在毁谤你，你的心是不是生这个嗔恨心啊？很生气啊，那这个叫做违损，违背你意思就有损害的。对于这个违和顺两种境界啊，能够驱持你什么？言前驱持，终无更定，念念二事，名为开明第二妄想。即是说你分分钟在这个生活里面，不是顺境就是逆境，我们面对的现实呢，不是苦受就是乐受，就你这个顺境逆境驱使到你有苦受有乐受，分分钟都是在这念念生灭，这个叫做开明第二妄想，即是说受音根本没有一个实际的体质的，但是它能够令到你身心受到损害，或者受到增益。什么叫做损害呢？你生气的时候是不是死了很多细胞啊？是不是会发生毛病啊？你如果你说欢喜的时候呢，所谓心歡就體胖，不過而家啲人唔中意肥嘅，唔中意肥咁你每日就可以嬲啦，嬲多啲啦，係嘛？咁實際上咧就順境對我哋有益嘅，逆境咧係對我哋有害，呢、这個係真實嘅。但係你呢個想咧，呢個受音咧唔係真實。哦，咁即係話。开望的境界呢能够令到你的身体受到这个现实的感觉，实际这个受音是假的，这个受音就是五音的第二种，叫做开明第二妄想。现在这里就是解释五音都是妄想，是什么妄想？是色音是坚固的妄想，因为你执着執著有愛有憎，所以就投胎就有呢個身體，就有色音。啊，呢個受咧就係由妄想開嘅，開假嘅妄想，冇個真實嘅體識，但係咧有一個真實嘅感受，令到你嘅身體有受到損害或者受到利益。哦，而家咧又講到想音啦，每個人都有思想，係咪？每個人嘅思想咧。是融通妄想，又以念类使以色生，生非念论， 以生何因随念所使，种种彩像心生形彩，以念相应，即想心媒为之梦，则以想念摇动妄情，名为融通第三妄想。而家咧系解释五音之中嘅想音，想就系思想，思想咧系大乐意识，大乐意识嘅思念啊，能够令到人哋咧系思虑啊，考虑种种嘅嘢啊，呢种系讲意识。嗱，色生咧系指眼耳鼻舌身五种，意咧个思想咧系能够策动你现在的眼耳鼻舌身呢这个生根，去随你的意念去烹现外面的境界。譬如说你的心念念都想着这个色呢，你眼就自自然然去看这个色的境界。你的心念想到听音乐呢，你就去扭开这个收音机去听。你的想，你的意心里面想啊，我想去散步哦，咁你自自然然驱动你呢个身体就行啦。心想呢样嘢咧啊，我想叫边个咁，咁你口就策动你个口去讲嘢啦。咁即系话大六意识嘅想心咧，系遍依呢个眼耳鼻舌身啊，同呢个五根合作。叫做融通妄想。佛话以你的身体啊，如果不是跟这个思想有沟通的话，那就不会受这个意识去欺骗你有动作咯。如果你没有沟通，你想什么，你的身是坐在那里，咁你就冇辦法去，就叫做不融通啦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你嘅心諗呢樣嘢，你嘅身就去做嘅話，譬如話哦，去聽經咯，咁你即刻出門口搭車嚟到呢度，咁即係由呢個意念策動你個身體去做作，咁呢個叫做融通。意识呢是以其他眼耳鼻舌身五识是融通的，所以叫做融通妄想。譬如说你的心想写嘢，咁你点呀，自自然然手就去攞笔攞纸啦，是不是？你心想饮茶，咁自自然然去斟茶饮咯。所以呢个想呢，意识可以策动你的身体去做作，甚至到啊这个想音啊，瞓觉的时候它都会策动你去作梦，是清清醒醒的时候，心想什么你就可以去做什么。就算瞓觉的时候呢，心想什么你都会发这种梦，所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发梦中马标啊，那晚发梦啊，日头想中马标，那晚都会发梦中马标啊，试过吗？对佛来讲呢，佛教来讲呢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是发梦的因素之一。此外呢，发梦呢还有什么是意识造作出来的。意识造作就是一种人呢，是有一种异感，而果他的幸运的时候呢，他有一种先兆异感得到好的梦。而果他是有一种异感是很害怕的话呢，就有一种恶的事发生了，这个异感做这个恶梦。第二种呢是鬼神令你作梦，如果你有一个冤家是去写你的名字，去 你，哦，俗语话打小人啊，有啲人系咁样嘅，得唔得咧？得，呢个俗态嚟，系有啲鬼咧就靠人食饭，咁嗰个人咧就同人哋整蛊作怪。咁嗰個鬼咧，嗱，譬如話佢寫你名，攞個公仔，咁啊攞隻眼針吉你，係咪就覺得痛一痛？係咪有呢啲事咧？係有邪術嚟嘅，俗替你乜嘢古怪都有，真替你乜都冇。哦，咁譬如話你發夢見到好多鬼神追你啊，或者係咩啊咁，嗰啲就係有冤家。害你噶啦，就发恶梦。另外一种咧，见到自己嘅亲戚朋友咧，有两种可能。一种咧系佢想念你，系啱啱佢又堕落轨道，所以佢就嚟翻嚟睇你。第二种咧就系话佢知道你发心会念经。或者会去拜法，会去超度佢，佢就在你面前俾你睇下佢，你唔好唔记得我啊！哦，咁所以咧，你望到仙人咧，最好咧就同佢附战啦，超度佢啦。哦，所以法梦有五六种嘅原因，哦，有呢个鬼神害你啦，有自己嘅异感啦，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啦，啊有。这个什么有这个仙人托梦啦，有这些。但是现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意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、哦。我问你做梦的时候是什么意识，意识有多少种先？意识多少种？明了意识对这些东西分别明白。其次呢，其次呢有同时意识，眼见到这样东西，我见到有样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同时意识帮助你啊，这个是灯，这个灯很漂亮，跟着我喜欢不喜欢，这个同时意识、哦、其次呢有定位意识，入定的时候有这个定位意识，再其次呢独头意识，乜嘢叫做独头意识啊？眼耳鼻舌身都唔动作啦，吓、这个意识咧好强力。我哋眼耳鼻舌瞓觉时候罢工啦，唔做嘢啦，但系呢个意识仍旧开工，好强力喺度做嘢。咁啊，呢个叫做独头意识。独头意识咧就喺个梦境里边做作啦。哦，呢、这个。我哋而家知道，无论清醒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同时意识或者发梦嘅时候，独头意识都可以策动我哋嘅身心，产生呢个善念，产生呢个恶念，做呢个好嘅动作或者坏嘅动作。咁呢个叫做融通妄想，啊，系五音之中咧系第三位，啊，叫做融通妄想。讲多啲，明天挽留啲时间，你哋问问题好唔好啊？嗱，而家讲到第四种啊，行音，行音叫做幽隐妄想。行音咧，唔系话我哋嘅身体会行咁解，就系话我哋嘅思想咧会念念生灭，哦。前一念生，后一念灭，生生灭灭不停，千流不息，叫做行音。哦，咁呢度咧经文话：化理不住啊，浑浑物如及掌化生气消融咒，日夜相待啊，曾无觉悟。化就系变化，吓、啊、变化咧。理就是原因、啊、变化的原因呢，变化 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行音。 我哋众生嘅境界之所以变化咧，就因为呢个行音念念千变啊，刹那刹那不停，等于乜嘢？等于啲步步咁样，步步咧系不断不断咁样流，系相续不断嘅啊，系无有更断，叫做化理不自，云云物移。即是说这个行音的动向呢，我们不能够看到很清楚很明白，但是分分钟都在生生灭灭生生灭灭，不容易被人家发觉的。那你发觉几时老啊？你发不发觉几时变了老啊？你发不发觉这个手指的手脚哪一分钟生长啊？你发不发觉自己的头发几时长了啊？冇發覺嘅，但係分分鐘喺度轉變，分分鐘喺度轉變，就令你變化啦。哦，呢個就叫做行音。哦，咁呢個行呢個行音咧，就因為有呢個行音嘅緣故咧，所以我哋嘅頭髮就不知不覺之中係生長出嚟，我哋嘅手腳就不知不中生長出嚟，甚至我哋都嘻嘻啊，啊一日衰過一日噶，甚至我哋嘅面啊。一日皺過一日噶，你知唔知道幾時皺啊？你知唔知唔到？哦，或者咧放個顯微鏡嗰度照住自己，放大鏡可能或者睇到，可能睇到喐下喐下喐下咁變皺。因為點解咧？嗱，譬如朵花嚇，朵花你睇唔到佢幾時開噶，但你放個顯微鏡嗰度一睇，放大佢咧就睇見佢慢慢慢慢慢慢咁開。假使家科學家發明一個咁嘅鏡咧，放喺我哋個面嗰度睇咧，我哋又會睇到個皮一路皺一路皺一路皺一路皺，可能咁呢個係乜嘢情況？係行音嘅情況，所以叫做行千流不息，叫話日夜相待啊，層無覺悟，日夜喺度轉變緊哦，分分鐘啱啱你入嚟聽經嗰陣時咧，又靚過而家啦。現在又老了很多，但你覺不覺呢？你不知不覺之中，不知不覺之中就變化了，那這個叫做幽隱妄想，你看不到，不容易被人家發覺的，但是事實呢，我們一個人由出世，由小至大，由大呢，由青年，由少年到青年，由青年到壯年，由壯年到老年，最後你知道是什麼呢？是一個字而已，很多人很怕這個字，但實際上不用怕，人生必須經過的過程，當我們血氣方剛的時候，指眼呢化白面咒，行步隆中，所以很多年前呢，我講這個什麼講經呢，講生老病死苦，究竟老虎是怎樣啊？那時是說的，即是不知道，但我現在知得清清楚楚，明白明白，老虎就是這樣，現在我說死虎，你知不知道呢？未死過是吧？不知道，但是呢都想像而想像得到，你去醫院裡面看一下病人，生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這種苦你就知道，那你就知道死是真的苦。咁呢個呢啲苦咧，邊個都要受。點解我哋有呢種苦咧？就有呢個行音千借，念念不停，所謂生自而滅，日夜相待，分分鐘喺度變緊。哦，從古至今啊，從外國到中國，冇一個人明白呢啲為乜嘢係咁樣千變。所以波斯匿王話。變化物異，我成不覺。哦，咁所以法話咧，呢個行音都係幽隱妄想咁。法話阿難啊，此欲非爾啊，雲何體纖啊？而必是真，而何無覺？則以之行念念不停，名為幽隱第四妄想咁。哦，咁呢度咧係總結。總結是非，法話：若果呢個千流不息嘅行音 不是属于你阿能的心，又怎会令到你的身体变化不停呢？那这个清流不息的行音，如果是真是你的心的话，为什么你又不知道它几时变化呢？哪个时候发生这个生灭呢？所以说这个行音是你是又不是，不是你又不是，是以非以义皆不可，即是说这个行音不是真实的，又不是自己，又不 不是自己。事故东之以言情念念清流不停的行音为幽隐，名为幽隐，第四妄想。法经里面是这个印王波耶经里面有说，一念之中有九十个刹那，一个刹那之中有九百个生灭，由此可以知道行音这个微细生灭几咁微细，唔容易睇得到，所以叫做微细吓。叫做呢个幽隐妄想，讲埋声音吓。